笑渐渐我的泪电影，偶尔扰乱我自己，偶尔难免还想你，偶尔晴时多云，偶尔有阵雨。 还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到都会红着脸落地。虽然会经常忘了， 我依然爱着你。 去的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 有时会突然忘了， 我还在爱着你。 在这里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。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